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在这段遇见文学的旅程，跟着黄念恩一起研究文学，我现在都开始会看看一些作家的生平。看到今集我们会介绍的这个作家，有评论就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些风格叫做乡土文学。我就在思考，其实怎样为之乡土文学呢？是不是他的作品很多时候都会跟农村有关呢？ 这个所以就要先问那个乡土是指哪一个乡土了。其实每个地方呢都有城乡这两个部分，一般的即是国土里面我们会这样分。所以乡土文学这个概念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又有的，在台湾也都有的。即是如果我们以华文创作来讲，甚至乎有人认为香港呢有部分少数的作品呢都是有乡土文学的味道的。所以你讲的乡土文学呢要看回是哪一个的环境啦。不过今天我们介绍的作家呢就是黄春明。即是我们遇见文学的旅程呢转下转下又转到去台湾啦。咁黄春明的乡土文学呢，咁当然就是讲台湾的乡土。咁台湾佢好独特的政治背景呢，佢讲的乡土呢就不是咁简单，我哋就係话哦搭个火车去咗一啲有种田嘅地方，係啦，我就写下啲农民嘅生活呢就係乡土文学啦。其实佢係伴随住六七十年代一个所谓乡土文学论战而出现嘅一个概念。乡土就一路都有㗎啦，如果唔係我哋食嗰啲饭喺边度嚟呢，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咁但係佢点解要提倡将乡土嘅题材写成係文学作品呢？其实我哋都值得思考的，即是乡土文学是写给谁看呢？是一个种田的农民，他有没有得闲去买些书，即是看看怎样去形容自己的生活呢？所以其实乡土文学他先天就是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不要写某一类很城市化的，甚至乎很西化的，好多複雜嘅技巧，要有好多教育嘅程度先會睇得明嘅作品。我哋應該咧立足於本土，即係或者係立足於呢一個大眾。所以鄉土文學除咗頭先秋婷你所講嘅，即係佢會有啲題材上面同鄉土風光或者係農民生活有關之外咧，佢仲會有一啲價值觀嘅，譬如話即係比較大眾嘅即係價值觀啦。人係唔係孤絕嘅咁樣，即係之前我哋都可能講過啲小說。比较城市化一啲嘅，可能会讲人嘅内心嘅孤独啊咁样。咁但乡土文学咧个价值观比较集体同埋大众，而且会有一啲美好嘅价值观啦。有人认为即系譬如话人应该守望相助噶，人啊应该会有互相之间系有感情啊，对土地有感情等等。咁但系咧乡土文学咧，佢毕竟亦都即系有写实嘅一面吓，即系呢个亦都系好重要，就系佢风格上边系写实嘅吓，唔系抽象啊、幻想啊、有啲奇怪嘅事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写实嘅风格呢亦都不免我哋要直面乡土生活里面真係会有死生苦难嘅问题，即係譬如话贫穷啦、多子啦，或者係佢亦都有啲未必咁好嘅劣根性啦，人譬如话迷信啦等等。咁所以呢乡土文学由最早嘅呢就係中国大陆嘅沈从文啊、鲁迅啊，佢哋已经写紧噶啦。咁去到台湾咧，就我头先讲嘅六七十年代嘅乡土文学论战咧，就系有一批嘅作家啊，佢哋去提倡啊，就系大家要去保留翻逐渐流失嘅本土文化，立足翻土地，用乡土嘅语言去创作。咁所以语言又系另一个特色啦，即系有好多有啲少少嘅方言嘅色彩啊，都系佢哋嘅即系特色之一咯。 咁我知道黄春明咧，佢嘅创作其实好多元化嘅，佢唔单只是即系涉猎到即系小说嘅题材啦，咁佢亦都有写散文啦、诗啦，甚至系儿童文学啊，同埋戏剧嗰方面都有发展嘅。 但系以佢即系最为人所熟知啦，吓或者系大家基本上都会睇佢成为一个小说家嘅。咁但系你讲得啱吓，即系佢喺文学嘅创作领域里边，尤其是佢后期啦，系参与咗好多儿童剧啊，吓或者系剧本啊，儿童文学嘅创作。 咁其实佢本身嘅写作特色系点样？ 黄春明，我想大家看过他的作品或者是初初接触的话，都会被他里面那些小人物很吸引的、就是我们今天会细读的作品就叫《儿子的大玩偶》啦，可能有人都听过。那就他里面讲一个人就是怎样会成为了自己儿子的大玩偶呢？大玩偶就是一个公仔这样。可能现在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家长就说，其实我根本每日翻工放工回来我就是做儿子的大玩偶的了，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呢就是讲一个乡村里面挣扎的小人物，就是他要做一个所谓的三文治人 ,sandwich man, 就是前后两块广告板夹住他的。然后呢就是去卖广告。现在我们说啊，如果有朋友卖广告好像很威的一件事，但是在乡村刚刚要接触这些新的外来文化的时候，一个人抛头露面，一个男人又到块面白晒扮一个小丑去卖广告，其实是有很多的屈辱的。他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他的仔一个即系啱啱成长嘅 B B 仔，就系成日见到爸爸就系扮一个小丑咁出门就系去卖呢个广告做广告人，渐渐就唔记得咗爸爸真嘅样系点样啦吓，咁最后咧佢就要永远系做一个大玩偶咁样，好似先至咧亲近到佢嘅仔。咁呢种嘅即系故事或者佢个悲伤嘅情怀咧，系会好令人哋即系有一种好深刻嘅感受。咁又或者有另外一篇啦，今日我哋未必有机会细读啦吓，咁但系佢亦都系即系用一种好特别嘅语言去写嘅吓，就系、是、一篇叫罗嘅小说啦吓。咁都系讲小人物嘅吓，就系、是、讲其中只有一个形象，但系你会即係好深刻印象。佢就話，即係個乞衣嚇點樣去吸引人去俾錢咧嚇。而家我哋今日街上可能都會見到一啲行乞嘅人，咁佢就話見到一個咧，就將隻手咧搽到五顏六色，用好多唔同嘅油漆啊，每一節嘅手咁樣搽到五顏六色，就舉起佢，咁佢就舉喺度慢慢搖，咁咧就吸引人去俾錢。呢、這個故事我唔詳細講啦，但係大家有機會去睇嘅時候就係、是。会令人想下当中即是他每次举起隻手的时候的感受、或者一隻充满着油漆封住的手、其实是承载了多少人的冷漠、或者是即是那个行乞者的心情是有几咁复杂，同埋那个即是七彩缤纷的色彩呢是有很大的对比。咁黄春明是很善于捕捉这些人性的时刻啦，咁而且这些人性都会在这个刚才你讲的乡土文学同埋城市即是那个城乡对比或者是新旧交替的时刻里面呢，即是呈现了那种痛苦的挣扎咯。即是如果你一路都是乡村生活的，其实你没什么问题的，即是我们日出而作日日而息这样就是修成的嘛、即是过农村生活咯。但是当有城市文化来到，大家开始要赚钱啦，又开始想买架即是农的即是帮手耕田的车啊，或者是见到新的工具啊新的物质的引诱的时候呢，那种痛苦是怎样慢慢开始呢？我想他其实也都记录着即台湾的一个经济发展经济起飞过程之中 的痛苦咯、 其实黄春明呢为什么他会这么喜欢在他的作品里面去描绘一些社会上的小人物，会不会跟他本身的经历都很有关系呢？ 我想会有关系，因为他就是宜兰出生的、即是一个本土作家啦，咁样。咁他对家乡的感情啦，咁以至于就是他自己本身亦都是即是懂得油画创作的。咁我想他对即是说风貌啊或者是怎样即是用色彩啊去艺术地捕捉即是、一种人物的感情呢，他先天是非常之有这个才华的咁样。咁另外都好难解释的，即是虽然你的问题问得挺好的，这个作家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咁我想都是即是他有部分就是他的特色和天分咯。咁、但是个创作环境都有关的，即是当时同期都有即是其他啲台湾乡土作家，譬如王精华啊等等，他们都是写紧类似的题材，咁都有一种风气咯。 咁我哋呢而家就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就进入阅读黄春明嘅作品《儿子的大玩偶》嘅部分啦。 好啊。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啱啱就介绍咗台湾嘅当代作家黄春明啦，咁都预告咗其实我哋今次会介绍就係佢嘅作品《儿子的大玩偶》。其实黄春明嘅作品都好多喎，点解黄念恩会特别会想介绍《儿子的大玩偶》呢？ 咁首先呢个作品佢真係写得好好，即係佢捕捉一种小人物嘅生活，咁同埋一种人性，咁係去写一个青年嘅爸爸，佢去面对生活嘅困难嘅时候，本来已经好难㗎喇，咁但係当你有家庭，你有妻子，有一个啱啱出世嘅仔嘅时候呢，嗰种嘅压力，用一个好短嘅片段，即係剛才我都讲过，黄春明好善于捕捉一个好简单嘅片段，但係呢就係去呈现好深刻嘅人性，即係譬如罗里面一直举起嘅手，咁或者係儿子的大玩偶里面就係以佢从事呢个喺乡镇地方会觉得好奇怪嘅工作，就係广告人嘅工作，就唔係去我哋而家讲话嗰啲即係好时髦嘅工作，而係抛头露面去做一个 sandwich man， 即係俾前后两块广告板夹住嘅三文治人。咁呢个工作嘅时候，即係嗰种嘅郁闷嘅心情啦，咁佢係描写得好好嘅。咁后来应该侯孝贤都有拍过一个电影版嘅《儿子的大玩偶》，咁我个人都几鍾意呢部电影嘅。我知道秋婷你都有去过台湾嘅係咪？ 是啊，有去过几次添。 你去哪个地方啊？ 我去过清境啦、垦丁啦，同埋宜兰的。 诶，都是一啲近海啊、乡郊嘅地方。而你讲嘅宜兰咧，即系咁啱就系我成日去台湾，但我都冇去过嘅宜兰嘅地方。咁我听人讲系有嗰啲即系好连绵不绝嘅稻田啊，或者 系 嗰啲风 光， 你都睇过？ 有见过。 咁啊，嗰啲小镇嘅风貌，你自己读《儿子的大玩偶》嘅时候，你觉得有冇啲印象咧？ 完全有印象啦，直情对号入座咗啦。是啊，其实我觉得他都挺能够写到那种感觉出来，虽然我不是那个生活，我只是住了几日，但是都完全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的生活是几咁平淡咯。 是啊，咁嗰种即係平淡嘅小镇生活，有时正面啲嚟讲，我哋就觉得係远离咗一啲大城市嘅繁嚣啦。但係我哋喺儿子的大玩偶里面睇咗呢种乡土写实主义嘅文笔呢，亦都会睇到佢毫不逃避去讲下，即係话小镇生活佢有佢宁静嘅一面，但係亦都有佢问题嘅一面。譬如话喺儿子的大玩偶里面讲呢个广告人孭住个广告牌，咁佢第一段呢就係讲到，即係话佢一路行嘅时候，嗰个大家就叫嗰个做广告嗰个嚟啦咁样。咁个妈妈呢抱住啲仔嘅时候就睇下睇广告的来了咁样。咁就嗰啲细路仔就会望住。咁我諗嗰种乡镇生活里面嘅人与人之间嘅好密切嘅关系。譬如你行一条街，个个人都识你㗎，坤树即係呢个嘅主角啦，咁就会知道你太太系边个啊，知道你仔系点啊咁。咁嘅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广告人呢，那个压力可能更加大。譬如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疏离的城市里面，我企一日在街边摆档， 都没人认识我的啦。 没人认识你，反而你又没什么感觉。是但是他这个全条街里面即是去游走的时候呢，他去捕捉那个一刻嘅時間，即係同埋嗰種嘅感受咧，係非常之，我覺得非常之真切嘅。咁另外有一個片段，我亦都好喜歡。其實簡單嚟講，這個故事係冇咩集中嘅情節嘅，就係話，即係當坤樹佢得咗呢份工之後，即係幫個戲院去宣傳之後，咁佢就係要去做。咁但係咧，就太太又好似唔係好中意呢份工啦，佢自己又都覺得有啲屈辱。但係事實上生活上真係冇其他嘅選擇，即係佢去過唔同嘅石廠啊、麵粉廠見工啊，咁都係冇出路嚇。咁佢中間有個過程好特別，就係話佢太太去跟蹤佢嘅，即係話。就是看看他平时上班是怎样，那见到他好像不是很想回家这样，就是那条路线好像迂回，但是最后呢见到他走一走都是走回家的路线，那到见到他入屋真係攞啲飯出嚟食嘅時候咧，就即係淚水忍唔住啦咁樣。咁而喺另一邊廂咧，即係坤樹其實都係即係關心緊自己嘅太太，即係佢去咗邊咧？佢幫人洗衫辛唔辛苦咧？咁樣即係兩夫婦喺生活嘅重壓之下，但其實都互相關心咧。呢、這個片段咧，我覺得係寫得雖然個情節性唔係好強，即係好似兩個追嚟追去咁樣，但係係好動人嘅。或者呢個時間我哋聽一聽呢個片段先啦。 那包扎着一个核心的多层的忧虑，虽然经他这么跟踪， 而剥去了一些，而接近里层的核心，却敏感的只稍一触及，即感到痛楚。阿朱又把自己不能确知什么的期待，放在中午饭的事。他把最后的一家衣服也洗了，接着准备好中午饭，一边给阿龙喂奶，一边等着坤树。但是过了些时，还不见坤树的影子踏进门，这使得他又激起极大的不安。他背着阿龙，在公园的路上找到坤树。有几次，他真想鼓起勇气跟上前，恳求他回家吃饭。但是他稍微一走近坤树，突然就感到所有的勇气又消失了。于是他只好保持一段距离，默默地且伤心地跟着坤树。这条路走过哪条路？这条巷子转到另一条巷子。沿途他还责备自己，说昨晚根本就不该顶嘴，害得他今天这么辛苦，两顿饭没吃，茶水也没喝，在这样的大热天不断的走路。他流着泪走几步路，总得掀背跟头擦拭一下，最后看到坤树转向往家里走的路，他高兴得有点紧张。他从另一条路先赶回到家门口的另一条巷口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坤树怎么走进屋子里，看他有没有吃饭。坤树走过来了，终于在门口停下来了。阿朱看到他走进屋子里的时候，流出了更多眼泪。他只好用双手掩面，而将头顶在巷口的墙上，支柱着放松他的心碎。坤树在屋里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了。他也猜测到坤树的心里正焦急地找他，这种想法使他觉得多少还是幸福的。 刚刚就听完王春明的作品《儿子的大玩偶》的中间的一个选段。 是啊，咁呢个选段咧就系讲到即系佢太太吓，其实都关心佢嘅丈夫嘅，即系作为呢一个广告人，抛头露面嘅广告人吓 ，sandwich man 吓，佢每日嘅工作，咁但系咧又谂下啊，即系佢同佢啊之前嗰一晚嗌交啊吓，咁啊会唔会嬲咗佢咧？会唔会唔肯翻嚟食饭咧？咁样吓，嗰种即系好寻常嘅夫妻，即系有生活重担之下，但系依然互相关心嘅即系细节啦，我觉得系写得好好嘅。咁但系咧当然呢篇小说咧就叫做《儿子的大玩偶》啦，咁所以佢个主题始终要出现嘅就系佢嘅宝贝仔啦吓，即系佢虽然两夫妇好穷吓，冇乜时间去同个仔又买啲咩玩具吓，即系佢写到佢妈妈帮人洗衫嘅时候都只可以孭住佢，即系俾个番茄盒佢玩，咁但系佢儿子咧每日都会见到坤树，即系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即系翻工嘅时候咧，系化咗妆，咁啊就扮一个小丑咁出街，咁就觉得好熟悉啦，或者系觉得甚至乎好得意咁样，好似天生有个伯，就好似公仔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小说发展到后来咧，就坤树有一个机会咧，可以摆脱呢一个咁即系佢觉得好羞愧嘅工作啦，就系话啊。戏院就话，不如你改踩单车啦，去宣传啦，唔使化妆噶啦，唔使着嗰啲戏服噶啦。咁佢好开心咧，就翻到去同佢个太太讲啦。咁就即系谂下咩系一个适合嘅时机讲。咁但系喺即系佢要讲之际咧吓，就系佢仔开始喊啦。咁个仔咧就点解会喊咧？就系、话原来佢爸爸落咗妆，佢突然间觉得好似一个陌生嘅男人咧，就喊到唔收声。咁然后呢个时候咧，就系、一个本来已经唔需要再化妆翻工嘅坤树，喺小说嘅结尾咧就拎起个粉饼，就系将嗰啲白色嘅颜料咧就擦喺自己块面度，而佢嘅太太就话啊，你系咪傻噶？做乜嘢啊？你都唔使再做呢份工啦咁样。咁但系就系话，我想我个仔认得我吓。咁呢个就系佢小说里边嘅最后一句说话。所以人点样寻回翻自己嘅面貌，自己真实嘅面貌，其实系咪就系一个面具咧？即系喺呢篇小说里边提出一个好深刻嘅问题咯。 嗯，同埋睇嘅时候都觉得个心好 噏噶，睇到係啊。雖然其實咧，坦白講，佢嘅文字其實唔會太煽情啊。 係 佢所有嘅情節鋪排，我唔會覺得佢太煽情。嗯、但係佢就係可能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反而令你更加會覺得心酸。 係啊，咁呢個就係黃春明嘅寫實不足，即係動人嘅地方。 同埋我留意到咧，其實呢一篇咁短嘅作品咧，入、嗯、邊有一啲地方好得意嘅，佢心理描寫咧，佢會用啲括弧咧括住嘅。 係啊，呢、這個有少少嘅新穎啦嚇，即係話佢口裏邊，譬如應付老闆啊，或者佢同佢老婆嗌交嘅時候咧，就係、是、口裏邊講一句説話，但係心裏邊咧就係話係鬼唔知咩嚇，或者係即係咁樣去發泄。我諗佢令到個人物嘅情感係更加壓抑咯， 或者再立體啲一個人。 係啦， 咁希望咧大家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去揾一揾黃春明嘅作品《兒子的大玩偶》睇睇，因為其實真係篇幅唔係好多 嘅 啫。 係啊係啊，唔係好長嘅嚇，電影都值得睇。 係好，咁下個星期日晚8:30遇見文學再同大家介紹另一位台灣嘅當代嘅作家。 好啊， 拜拜， 拜拜。 遇見文學，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